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周末哈、啊、周末的时候您去哪儿玩呢？ 李凯能在周末出现，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谁说我经常周末的时候来上班？ 大家可期盼你周末也能上节目了。 嗨，今天明天都是我。 真的吗？ 啊，当然了，当然了。说周末比如说带自己家的亲人 啊 逛逛公园、啊然后逛逛商场都是不错的。 是， 但是啊这两天住在高丽营8村的村民比较郁闷。 怎么了？ 哪儿也去不了。 为什么呀？ 跟家跟猴斗智斗勇。 跟猴斗智斗勇？ 你知道 猴孩子？ 猴孩子，这孩子淘，你可以形容他跟猴似的。 啊， 你要是真遇见猴，你未必斗得过他。 真有猴啊！ 两只猴大闹高丽营8村，警察都来了。 警察抓猴管用吗？ 百般诱捕 啊， 没成。后来还是找来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共同想辙呀。 嗯， 人猴斗智，终于把猴缉拿归案了。 哎呦，这么辛苦！ 这听起来还比较充满着神奇、啊、 这猴哪儿来的呀？什么猴啊？ 6月19号早上起来，这高丽营派出所呀就接到一个特殊的警情，说张大爷他们家里边闯进来两只猴。哎呦，这猴哦强抢食物 啊， 招猫递狗， 还 闹得周围几户人家鸡犬不宁 啊。 考王哥一个问题。 什么呀？ 刚才说了几种动物？ 说了3种，算警察算吗？ 招猫递狗就2种，鸡犬不宁就2种，这一起步就是4种，你怎么会说3种？ 再加上人这种动物，一共5种。 猴不算呢，你这脑子算了吧。 6种。 哎呀，看来你跟猴斗不过人家啊。这个派出所的所长李锦成啊，随即带领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啊， 打开院门， 嗯， 嘿，这一大一小两只猴。俨然就是自己家地盘啊， 当水帘洞了。 我就是主人啊。 嗯， 一看人家端坐在院内的椅子上 啊， 正吃苹果呢。 啊，坐着吃。 哎，见有人推门进院，人家3步2步直接就窜到房檐上去了，龇牙咧嘴啊。你看这里，你说你不靠山，周围也没有特别大的树，谁也不知道这两只猴它怎么跑进来的， 是不是又是动物园出来的呀？ 哎呀，离得有点远呢，关键是。嗯，考虑到第一啊，他们属于保护动物的，不能硬来。 嗯， 于是民警想了一个特别好的招，去超市买了一把香蕉，坐在院子里边就开始吃香蕉、 哦、 啊。两只猴一看见香蕉，哎呦呵，立刻就骚动起来， 拿好吃的诱惑。 民警立刻一看这猴有反应、 嗯、 啊，拎着香蕉就往屋里走。 干嘛去？ 其实呢，在这个屋的门后边啊，还有一个民警藏在门后、 哦、 准备。关门抓猴 啊，瓮中抓猴。 没想到这猴啊，他猴精猴精的啊，人家根本就不中计。 嗯 啊，跟门口就开始跟他晃悠晃悠晃悠。突然之间人闪电般的就冲进屋里边，一手抓一根香蕉，抓完香蕉之后转身人家夺门而出，你知道吗？ 盯那香蕉盯半天了、 啊、 就抓这时机呢，是吗？ 对，盯了半天，然后得手就跑。 哎呦 呵，你别说，屋里边那俩警察一看傻眼了。 嗯， 这猴太聪明了，人家这猴呢是跑到邻居家另辟山头去了 啊， 心说这院子我也不回来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担心这猴会惹怒了他会伤人。 嗯， 哎呀，民警说得了，您周围邻居家，你要不然你离家避难得了， 人躲猴。 对啊，而且呢打电话终于找来了防疫站的专业人员支持，两名民警拿着盾牌守在这过道， 盾牌都使上了。 不行啊，这猴子你谁知道他谁知道跑哪儿去啊、 嗯、 旁边就是小树林，万一他跑了你就找不着他了， 万一要抓一下人呢，是吧？ 哎呀，随后又拿出了香蕉，这回光香蕉不行，得来点花生、 啊、哎呀，还有零食、 啊、就差扔啤酒瓶子了。花生香蕉都扔进院子里， 嗯， 就等着耐心的喂猴吧， 吃饱了呗。 哎，两位防疫人员拿着麻醉枪在旁边埋伏着， 等着大圣收了神通。 哎呀，几经折腾，这猴终于还是扛不住美食的诱惑、 嗯、 啊，坐在地上开始大快朵颐啊。 趁着这猴不备，两名工作人员拿着麻醉枪就射向猴子。这猴子终于是没躲过去啊，这回精神开始慢慢的萎靡，香蕉花生都不吃了，扔地下倒头睡会儿吧， 药劲儿上来了。 经过半天的忙活，这警察和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是共同努力之下，两只猴子是终于救擒呐。随后呢，民警是把他们转移到了森林公安部门妥善处理。 看来还是麻醉针好用啊、 哎、关键是抓猴太不容易了。 是啊，这人家还会爬还会蹦是吧， 这关键人家不傻你知道吧， 就是。 所以你看这个跟猴斗智斗勇，这忙活了半天终于是把他们给抓了。 不过你说、啊、我还是好奇这猴打哪儿来的。 这倒也是啊，这猴他打哪儿，北京的生态太好了。 是 啊这个不光有候鸟，不光有野生动物，猴也愿意下山摘果子吃了。 嗯， 哎，今天要不然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就是您知道的，可着劲儿想啊，您认识的动物，您最喜欢什么动物？除了人啊，人算高级动物，您不能说我喜欢女孩，这不行。 对对对对、 啊，就是动物园里边那种， 啊、 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 或者动物园里没有的， 哎， 对吧？ 王哥，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 啊、 一呢，我特喜欢火烈鸟。 哦， 哎，那个有人告诉我，那叫弗拉明戈啊，英文名字。还有呢，我特别喜欢河马。 为什么呢？ 这个火烈鸟吧，我觉得它那个长相啊，首先很好看， 没毛。 其次呢，我觉得很高傲、 哦， 那个样子气质感觉不错。 嗯， 河马就是很憨厚了嘛，对吧？ 憨厚。 虽然很憨厚，但其实性情还挺凶猛的。 哦、 我觉得还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性格。 是吗？ 嗯。 反正进河马馆够呛的， 味儿大是吧、 啊、是。 你喜欢什么动物？ 没想好呢，我得好好梳理一下我认识什么样的动物、啊、 反正大家伙就边听节目边互动呗。 对，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6月25号早上8点多钟啊，这个来到大兴一中填报高考志愿的考生和家长啊，刚到校门口就看到有这么一副景象、 嗯、 哎呀，怎么有一群手举着广告牌，露着肚脐眼儿，穿着热裤，露着大白腿的美女？ 不是，穿成什么样？ 露脐装，短裤，露着大白腿， 和 美女手举广告牌。 不是，这学校门口这不太合适吧？ 这还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群人。 哦， 对于考生和家长进行这个购房促销啊，这个 买什么促销？ 购房，买房子的手举那牌子都是卖房子的广告牌。 哦， 这些美女啊，造成了学校门口的拥堵， 嗨， 还因为这个衣着过于暴露啊、 嗯， 引起了学生跟家长的不满。负责街面巡查的临校路城管执法队员尚银宝就跟记者说，这个营销活动啊，没有取得区商委和审批，也没有在这个区城管执法局监察局备案。 嗯， 如果没有做这些审批和备案的话，就可以立即进行劝离。如果说啊，三次劝离还不走，这个已经造成围观，很有可能会造成交通拥堵和噪音扰民。所以呢，这城管执法人员啊，就暂扣了现场的所有的广告牌，并且告知啊，这个行为就属于擅自设置户外广告、 嗯、 要求活动人员立即离开现场。 不是，这广告牌卖房都写什么了？ 反正就跟考生拉近距离呗。 不是，卖房，学生哪有钱买房啊？ 哎，人家广告词写的可那什么，你看啊，恭祝考生金榜题名、 啊、 现面向北京市高考家庭推出抽一分减一万的购房优惠。 哦，这个便宜啊，这是针对学生的， 掏 一分减一万、 哎。是，但是啊，这城管人员就到这个当天下午赶到这个楼盘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看着这个楼盘的任何负责人呢。反正这个楼盘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理由说啊，那个负责人都参加例会呢，你先看着吧。也有记者在房产网上搜索这个楼盘，看到啊，这个促销信息说，超过一本线150分就能减150万。 超一本线150分， 一分一万嘛，是吧、 哦、 所以这一下这十几名网友就开始议论啊，这网友调侃、哦、哎呦，我这后悔当年自己怎么没好好学习呀、啊、也有网友说啊，这个楼盘那售价那一套都是几千万的， 嗯， 最便宜的也620万， 可 你就是给减超一分10000块钱，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减了150万、哎、最起码后边还有500万等你付钱呢，这是大家的说法。 关键是就想不明白哈，这房产商是怎么想的？你说你穿着露着大腿， 嗯， 穿着露肚脐眼的衣服，你跟学校门口晃悠，你到底是想卖房，你还是想干什么啊？学生这个学生是青少年，是祖国的花骨朵嘛， 嗯、 怎么能看这个呢？其次呢，你说你卖那么贵的房，一分才一万。 学生家长也未必真有钱，为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嘿，我奖励他一套房，也不会真有那么有钱的吧。 这事儿可不能让大家图便宜哈、 啊、 再说也没什么便宜可图，当然了这种营销方式也确实值得商讨。 对，现如今营销方式、哎、昨天咱在节目里边说了，咱就不再说了哈，现在博眼球的这个营销方式实在是有时候让人觉得讨厌的话。不过话说回来了哈，这个高考结束之后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报志愿， 嗯， 对吧？ 对， 报什么专业呢？学什么专业比较好呢？ 这事儿得问问家长跟老师啊。 最好还是问过来人。 对呀、 啊，家长和老师啊，他未必上过大学。 别、 啊， 都是家长和老师的意思，就是问问上过大学的家长跟老师。 啊，那反正你还是问问，比如说邻居的大哥哥大姐姐， 就曾经报过志愿有经验的人， 哎、上过学的是吧？上过大学的啊。今日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的出炉，被称之为高考填报志愿另类指南的千万别报题，你懂吗？ 千万别报，就千万别报什么什么什么专业。 对, 对, 对， 是吗？ 在网上再度兴起了 啊啊， 千万别报中文，因为四年大学白上了 啊。为什么呀？ 你这四年你不学中文你也会说 哈哈 啊，什么千万别报法学啊等等一大堆的这个说辞，其中夹杂着什么学某某毁清肠子， 那至于吗、 啊、学播音毁清肠子， 没有 啊, 啊， 我可没有。 反正网友总结坑爹专业集合，其中包括了很多专业，都是哪些比较坑爹的哈。第一，会计啊，土木工程，医学怎么也是坑爹专业、 嗯、 法学得，这回咱俩都沾上了，新闻、中文、计算机、英语、化学， 没，我没沾上、 啊、 有你没我啊，我学播音的。 哎呀，理由无外乎是难就业， 嗯 啊，苦加班估计是学医学的啊，天天加班， 嗯 啊，没妹子、嗯、 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 你要是学个理工科的，学校里边的女同学比较少， 来学播音呢 啊， 都是妹子。然后 反正针对这个大家怎么看呢？ 怎么看呢？ 其实每年填报志愿千万别报某某专业的良心帖就会被回锅炒好几回， 就这还良心帖呢、 啊、你就是冷饭嘛，大家都在劝学弟学妹千万别步自己后尘哈、 啊、 学医的嫌医生这行太苦太累了、 嗯、 啊，学法的劝哎呀你算了吧，你别有柯南梦了啊、 嗯、 你不见得好那么好容易。学计算机的哎呀出来程序员，那个员就是今天咱们头条那俩猴差不多那一类的啊，单身30年， 嗨，这惨。 似乎各个行业都有一些反正这个不太舒服需要吐槽的地方，都说现在流的是汗和泪，将来都是当年选专业的时候脑子里进的水。就是你现如今辛苦吧、 嗯、 想哭吧，谁让你当年脑子进水选这专业呢？ 是这意思。 反正把教训讲和他人听反正是件好事，可是问题在于您想想社会上真有那种无可挑剔的专业和职业吗？ 是每个人都满意吗？ 什么样的职业和专业你不得踏实肯干、 嗯、 出苦这个出汗啊，流泪不见得，反正你得干活吧。 是啊， 你不能跟这躺着挣钱吧。其实您看看那些中枪的所谓千万别报什么什么专业的专业，几乎囊括了360行，还让大家怎么选呢？ 反正每行都有人觉得辛苦、 啊、其实吐槽本行业这个成为很多是集体行动啊。你比如说医生有很多吐槽的，因为我认识很多大夫，他们说哎呀大夫太辛苦了，早上起来一天看门诊100多个病人，说话嘴皮子都干了，对吧？如果人们职业满意度的这个调查显得还是有些匮乏，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教育上面的一些缺失。 嗯， 比如说我们都说的别老吐槽，牢骚太多不好，对吧、 啊、 而且呢本身就需要一些宽容，对一些专业来说，那些考生哈，您听那些专业的吐槽未必是真的，千万别报，您干脆还是千万别信他们说的，千万别报，有点像绕口令啊。听懂了吗？ 反正大致意思就是、 啊、 他们吐槽他们的，您信不信完全取决于您自己， 千万就别信啊，您只有亲身出来之后啊，原来是这样啊，这需要大致至少4年之后您才会有这样的感悟。 但是其实一个成熟的人啊，对于自己的职业啊，对于自己未来的工作道路人生规划都应该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判断。 嗯， 一味的吐槽的时候可能反而印证了这个人现在这判断还不够理性 啊。是吗？ 嗯， 不过话说回来了，像我这个年代那个大学毕业生哈、 啊啊、 这个工作15年不换单位的现如今特别少，你知道吗？ 嗯， 基本上跳槽跳一次涨一次工资，你知道吗？ 是吗、 啊、经常是有人这样说。不过本科嘛还是学习一些基础， 博士、硕士可能是更多的方向吧。成才的道路有很多，就是那天我们看那个笑话说，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 嗯， 不管你进的是211还是985，可能都是一趟列车， 对， 只不过有人坐了卧铺，有人坐了这个硬座，有人是有站票。 嗯， 但是到站的时间是一样的， 你来的时候那什么票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哪儿， 嗯， 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到。人说到上学的事儿啊，这个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提个醒。 嗯， 最近呢，北京有一所重点中学，几个班的学生家长啊，都接到了恐吓电话。 哎呦， 这恐吓电话还挺瘆得慌，什么不给钱就邮寄孩子手指头。家长担心的同时也开始纳闷了，你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信息的呀？ 嗯， 学生家长这个小月啊，反映说，孩子班上啊，大部分家长都接到了恐吓电话，电话呢是按照学生学号拨打的。知道孩子的姓名、家长的姓名、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反正里边说的就特吓人，什么手指头什么的啊，都出来了。这小月也说啊，之前呢以为是个例，结果呀，这不是有家长微信群吗？一讨论就发现，那基本上所有孩子家长都接着了这个电话。据说啊，这是以北方口音男子打的，这个说语气特吓人，有的家长呢连听都没听完就吓得给挂断了。有些家长呢听完就觉得特担心， 嗯， 反正总结发现啊，这个电话呢都是打给学生爸爸的，都是孩子爸爸接的电话， 嗯， 而且确确实实是按照学生的学号，大致是从上午10点多钟一直打到了下午4点多。其实啊，我们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也觉得是诈骗电话，不会真把孩子怎么着，但是啊，他知道家庭的所有隐私信息这一点，我们还是挺担心的。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啊，有3-4名的学生家长都选择了报警，但是事件的处理最新反馈，这家长说也不清楚。目前呢，家长和学校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可疑情况。昨天呢，记者也从学校证实啊，学校和校长呢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并且呀，跟家长详细的了解了情况了。学校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此前呢也有学生家长接到过这类的电话，说什么学生生病了需要钱。还有的就伪装成学校老师啊，特有欺骗性。事实上，老师跟家长呢都建立了全方位的联系。你别说发生所谓的意外了啊，就是学生上课迟到这类的情况，也都会在第一时间联系上家长，以确保没有发生问题。 嗯， 目前呢，学校已经提醒家长要注意安全，但是啊，针对这个家长担心的隐私泄露的情况啊，校方呢也没法确知隐私泄露的途径。比如说像什么校外补习班啊，那也会登记孩子的信息呀， 啊，校外补习班不是整建制补习班， 对， 啊， 也不是按学号补习呀， 对吧？ 反正他们说啊，确实是不太好调查出来具体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其实这个电话您一听就是骗子啊，就是所谓的就是老觉得自己我们是黑社会啊，其实都是骗人，骗人钱的。 嗯， 关键是就是这信息它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要不然把孩子，我们家孩子还没上学，没到那份儿呢，赶明儿我编个地址，我然后我编个电话，会不会骗？那也不行，老师该找不着你了。 可怕的就是这些有效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真实有用的， 啊， 可是保存这些要了命的真实有用的信息的人啊， 嗯， 好像在某些环节还需要加强防范呢， 是吧？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啊，愚人老宋开始指出了我的错误。招猫递狗和鸡犬不宁其实是3个动物， 嗯， 啊，犬和狗是一个。 我现在听到这条短信我好开心呐，终于有人为我说了一句公道话， 是吧？ 那天你说那个修车条的事儿，就事后有听众跟我反馈， 啊， 李凯你怎么不说织毛衣的事儿啊，老拿修自行车的事儿跟王哥较劲。 哦，织毛衣你会织平针吗？ 差不多吧，反针我都会织。 真的吗？ 啊， 这个我也会。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那个您喜欢什么动物啊？ 哎， 那是花开说，除了爬行动物，其他我都喜欢。 啊， 我就不太受得了，像什么小蛤蟆呀、小蛇呀，那玩意儿不咬人，膈应人呢，就是那种感觉。 多好玩啊！ 还不是很，我觉得稍稍有碍观瞻吧。 是吗？ 也有可能这些小动物心灵美啊，但是确实是一说我这汗毛倒竖啊。 哎呀，乱世逍遥生说，我很喜欢狼和长臂猿，孤独很霸气，群狼团结一致，所以我很喜欢狼。 哦， 至于长臂猿，它很聪明而且灵活，是不是？哎呀，这个反正我媳妇儿好像据说也是特别喜欢狼， 嗯， 啊，她觉得特别帅气。 反正姑娘喜欢狼的不算多啊。 嗯，是吧？ 红花说：“主持人好啊，我最喜欢动物园里的 长顶鹤。 长顶鹤。 长顶鹤啊，他说因为它不仅是稀少的长腿鸟类，也是我小的时候头一次春游第一眼看见的动物。看见它我就立刻想到当时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情境了。长顶鹤。长颈鹤。 你见过吗？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确切哪种动物，反正大致是一感觉。人家重要的是能想起儿时的回忆。 你认识鹈鹕吗？ 我知道，那个下巴上那个下颚上有长长的那个袋子，能装小鱼的那种鸟。 我觉得那个鸟在鸟类当中是我比较喜欢的。 看起来呆萌呆萌的。 鹈鹕，那俩音还挺不好念的，字儿也不太好写吧，挺好玩。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喜欢什么动物？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接交车线4001234567，为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一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销车险，10108888。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来看，东二环的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另外康定街的东往西方向都是行驶缓慢，万泉河路的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喜欢什么样的动物？ 哎， 自由撒，你说小猕猴， 小猕猴 啊，六耳，那是《西游记》里边是吧？ 那是神话传说。 真假孙悟空里边， 哎，对， 六耳猕猴啊，我跟你差不多，你喜欢小猕猴，我喜欢猕猴桃。 猕猴桃，今天说动物不说水果 啊。他还说到了熊猫、松鼠、棕熊、企鹅、海狮、海豹，总之是毛茸茸、胖乎乎、憨态可掬、卖萌可爱的都喜欢 啊，喜欢那一类的是吧？ 哎，熊猫和小熊猫，你看它长得就不一样。 我喜欢小熊猫。 是吗？ 啊，那尾巴一节一节一节特好看。 哦，嗯，你喜欢这样的。 哎，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哈。这两天在一家药店里边，刘女士意外的发现简易包装的甘草片，每瓶100片。 小药。 啊，才卖28块钱。 才卖20吧。 关键是小的时候吧，一咳嗽，刘女士说我就吃几天甘草片准好。 嗯， 但是这两年刘女士发现甘草片买不着了，跑了10来家药店都买不着， 可不好找了呢。 哎呀，店里的工作人员说，哎呀，这是这两天刚进的货啊，以前店里边还真没有。 哦， 不只是刘女士找甘草片找得很辛苦，什么治疗甲亢的那什么呀， 他巴唑。嗯， 啊，就是反正这个药， 嗯， 2块钱一瓶 啊， 断货。 没有， 啊，没有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叫什么西地兰， 嗯， 3块钱一支， 便宜 啊，没有， 断货。 治疗脑血栓的维脑路通片4块钱一瓶， 便宜， 断货， 也没有。 其实不光是这几个药，像什么黄连素就是治闹肚子那个， 嗯， 啊，什么速效伤风胶囊、复合维生素片，这些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便宜的小药啊，曾经是北京人家庭药箱的常客。 是， 但是这两年发现这又找不着了。不过还好，这不是新政药价放开之后， 嗯， 一些成本与价格倒挂的药品得以重现市场。你说什么叫成本和药价倒挂吗？ 什么呀？ 就是可能卖的钱还不够成本的呢。 哦， 啊，你比如说有一位啊药业公司的董事长就举例说，你看牛黄解毒片 生产的时候成本7毛钱， 嗯， 零售价是2.5块， 嗯， 三黄片成本也7毛钱，零售价也是2.5块。您别说，哎，这不是挺贵的吗？比成本贵3倍，你还得流通成本呢， 啊， 您对吧？你还有人员、房租都算上，其实基本上就是赔钱。之前呢，廉价药在定价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价位太低，这药厂一看挣不着钱呢， 嗯， 有的他就停止生产了，有的就改变规格啊。反正原来是，比如说三十片一盒， 嗯 啊，现在我改3片一盒 啊， 反正总之想折呗， 缩了那么多水。 哎呀，市场上的廉价药似乎是越来越短缺。有关专家说了，说这个像很多的一些廉价药啊，都会逐步回到市场里边的， 嗯， 啊，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多。 是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医药改革。反正你比如说上医院看病拿药，有的药呢，这个社区医院又没有，只能去大医院开， 嗯， 所以一系列的这个需要老百姓能够希望能够解决的事情，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早日把他这个关系理顺。 但是这事儿确实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迹象，我个人也有感觉啊， 嗯， 之前那个口腔溃疡的时候， 啊， 我小的时候就使那特便宜的那药，那叫冰硼散，一支就3-5毛钱， 嗯， 然后啊来了北京之后，我就发现没有这药买不着， 嗯， 要想治口腔溃疡都得买那20几、30几的那种所谓的贴片呐，啊，贴膜，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嗯， 后来我在这个出差的过程当中去那个3线、4线特别小的小县城啊，我在那些地方的药店才能找得到这个药，我还特意囤了几盒回来，结果发现啊，在这几盒我没用完的时候，我又在咱们北京城的药店里看见冰硼散了， 是吧？ 还真的就是1块5毛、7毛、8毛这样， 挺便宜啊！ 哎呦，我特开心！ 我教你一个口腔不溃疡的好办法 啊， 少吃肉。 都说咬舌头、咬腮帮，就是因为馋肉 了。对，你这个太馋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 我得拔智齿。 嗨， 昨天呢，这个朝阳区富东家园有居民就反映说啊，东坝中路南段道路啊，因为下雨积了水了， 嗯， 那积水啊已经让这马路成了一条河了，而且啊这个情况已经存在将近10年了。每天早上市民王先生都要到东坝中路南口去坐公交车上班，前天晚上不是下雨吗， 嗯， 东坝中路200米的这个道路啊就被雨水给覆盖了。王先生说那公交站牌它恰好就在积水坑那儿， 嗯， 道路由南向北方向它都积水严重啊，路面最深处的积水都能没到小腿。你说我们行人到对面马路上走啊，这坐公交车的人都得到马路中间上车。 你看， 根据王先生拍摄的照片显示啊，这个路段呢积水范围确实比较大，双向的车辆挤在一条车道上行驶，就绕开那水坑嘛啊，一下就造成道路行驶缓慢，而且啊这车辆驶过的时候那水花那叫一大呀。 嗯， 王先生还反映说啊，之前呢路边是有水沟的，但是啊多年之前这水沟啊不断的被填平之后，这雨水就没地方排了，只要下雨这路段就会严重积水，那马路分分钟就成一条河。 不是，这得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啊。 反映过，什么微博电话都反映过，后来呀北京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回应说反映的问题确实会核实交办。昨天下午朝阳区道路养护中心工作人员就表示，东坝中路呢是乡村道路，没有排水系统，这个路段呢是北高南低，前几年呢雨水呢会排到路边的明沟里，这不10年前为将这个明沟边沟啊改成暗沟就开始建这个地下管道， 嗯， 开发商啊就把这个边沟啊陆续填满修建排水系统，因为是好几个开发商一起参与施工进程啊不统一，所以这路段一直排水不畅。 嗯， 工作人员还表示说啊，目前的这排水管道修建呢基本上快建完了， 嗯， 就等待验收之后就能投入使用了。 赶紧投入使用，赶紧验收啊， 嗯， 这都成10年老顽疾了，这块 这趁在夏天秋天结束之前啊， 嗯， 争取把这事儿就了了吧。 这今年雨季已经到了，哎，昨天晚上下雨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 特别恐怖。哎 呀，我还有电闪雷鸣的， 是吧？所以我觉得趁着北京这个多雨的季节早日解决，也是早日造福一方百姓。依然跟下雨有关的事儿。昨天上午，朝阳区朝阳路羊闸环岛附近的一棵大树倒了，砸中了路边的一辆奥迪轿车和一辆清洁的三轮车，还不错，所幸无人受伤。 嗯， 事发地点呢位于羊闸环岛东侧东向西方向的这个公交站的辅路旁边。昨天上午11点多，这现场还没清理干净呢，有一辆奥迪车被树 压在下边，车顶已经变形了， 被砸着了 啊，一部分都凹下去了。 哎呦， 旁边还有一辆清洁三轮车。哎呀，这一看这棵树泡桐啊，这树种你知道吗？ 大大的粗粗的，这秋天会结小铃铛。 哎、呵，还小小铃铛，反正不低，20米，直径大概有80厘米，横跨在辅路和人行道上，四周那树叶啊掉了一地。一看这树，这泡桐啊，树根已经烂了，大部分的树枝已经枯死了，上面只有少量的树叶。反而受这起事故影响，东向西方向辅路中断，行人和车辆只能绕行其他路段了。据目击者李先生说，哎呀，上午9:30左右，我路过这儿的时候就听见咚的一声啊，这大树就倒了，砸在路中间，路边停这奥迪，黑色奥迪车上、旁边还一三轮车。所幸啊，当时这一片这个公交车站就在旁边，所幸当时没人，哎呀，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是， 这奥迪车主秦先生还倒霉呢，车砸坏了不会没人管吧？ 他担心 他是旁边一个修理厂的老板，偶尔呢把车停在门前，没想到就发生意外了。 是， 哎呀，这次自己损失不少。秦先生说，之前就发现这树啊有歪的现象、但是反映到相关部门一直没人受理。昨天呢，记者也是致电了朝阳区绿化局和管庄乡政府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都说这个树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昨天下午呢，八里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说，事发之后呢，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目前啊正在查这树到底归谁管。其他的啊目前还不方便回应。 看来还没查出来呢吧。 对对对，这树反正你说这有的时候真是哈，这树归谁管，这雨篦子归谁管、这井盖归谁管， 这明沟暗沟都归谁管呢？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一个城市的建设能够有一个规范的体系哈、这什么时候一查这电杆子是谁的，这井盖是谁的，这树是谁的，至少以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一些隐患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够解决。 不过我还是庆幸啊，这得亏砸的这个车里边没人，你说这要是砸在房子上或砸行人上、那么高高大大一炮筒，哎呦，后果不堪设想。哎，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快点分享一事儿啊，这件事儿呢是一开始挺让人揪心的，但好在啊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今天早上5:20左右啊，密云县巨各庄镇蔡家洼村的一名66岁的老太太呀、在果园摘果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到了20米深的深枯井里边。 掉井里了。 这井口啊大概宽1米，井深呢大概是20米，是一口荒废的农用灌溉井。 20米，这多少层楼高啊？ 这井口还盖着几块破石棉瓦和朽木板呢，但是因为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嘛，就砸穿了。密云县消防支队十里铺中队支队全勤指挥部的消防员赶到之后啊，老人的老伴儿正趴在井口旁边不停地跟吊井里的老人对话呢。你再坚持一会儿啊，消防员这就来了。老太太老伴儿说啊，清晨呢这两个人啊来这儿摘樱桃，路过井口的时候，这老太啊可能是忙着抬头采摘，一脚就踩空了，一下就掉到井里了。 你瞧瞧， 这刚才不是说了吗，井太深了，村民是没法将老太太救出来的，就赶紧打119求助吧。消防指挥人员一般啊一边就跟老人对话，安抚老人的情绪，了解一下老人目前受伤的状况，一边呢就指挥部署救援。被困的老人啊这状况也不是特别好，连下带摔啊，从井底啊一直就有呻吟声，但是啊意识是清醒的，可是毕竟上岁数了嘛，还摔那么一下，身体虚弱，声音低沉。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立刻组织官兵清理井口的杂物，并且呢在井口支起了救援的三脚架。消防员首先用绳索送下了气瓶，保证井下的老人氧气的供应。随后呢，一名身材比较瘦的战士携带氧气瓶下井救援。下到井底之后啊，这位救援的战士先对被困老人的身体进行初步检查，发现呢老人这腰没法动弹，腿也特别疼，脚踝呀还有出血的迹象，立刻就对老人实施救援。这个早上6:00啊，井底就传来了消防员的呼声，收绳收绳。井底的消防员已经用绳索将老人给绑住，在井口等待的消防队员一起发力，就把老人拉出了井底。这个时候老人在井里待了50分钟，消防员呢一看老人出来，赶紧用帽子遮住了老人的脸，防止老人的眼睛突然受到强光刺激而受伤。6:15左右啊，经过现场的救援人员确认，老太太没有生命危险。后来呢，老太太被送到了医院进行全面的救治检查。 哎呀，没有生命危险就好啊！你想这么大岁数掉这么深的一井里边，真是哎呀， 所以一定得小心啊。 是。 出门的时候不管您干什么留神脚底下。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短信，喜欢什么样的动物。膨胀的宇宙说，我喜欢小白兔。 小白兔 啊，因为它是弱者。 哎，我好多社交网络上头像都是小兔子。 是吧？ 嗯。 狼笑说，哎，喜欢狼的在这儿呢。 嘿，嗯，这名字一看就是喜欢狼哈。 嗯。 哎，这位朋友是羊好，是喜欢羊吗？他说，哎，最近这长虫青啊，哪儿哪儿都没得卖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嗯。 哎呦，想给儿子驱虫，急呀。 哦，这个您不知道，我们帮您打听打听哈。 据说小的时候有一种驱虫的那个小糖墩儿，是吧？宝塔糖。 是吧？ 好像是。 这个距离我时间太过遥远了。 不过说到药哈，这龚学侠还问我呢，说麻烦王哥再问一下，刚才你说那个治疗口腔溃疡的那个病的那个小药叫什么？ 啊， 叫冰硼散。 哦， 粉色的， 是吧？ 那个喷剂啊， 啊， 粉色的。 反正现在药店啊，有通用名，有商品名。 嗯， 我还是建议您多去看看这个通用名。 这是通用名 啊， 通用名 成分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动物？我觉得小动物都挺可爱的， 是 啊，跟动物和平相处啊，多好的一件事情！ 身边有这样的好邻居，很开心呐。 嗯。好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的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 到六点，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什么神器啊？ 中信银行手机银行，更有新金宝让你天天涨薪，我爱死它了。 APP 下载或赴中信银行任意网点即可办理。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